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6集《坦白》一。日头西转，沈庙正和谢景行走在回府的路上。大梁本来就比明奇民风更加开放自由些，夫妻二人一同上街是很常见的事情。不过因为谢景行太出名了，龙叶几乎人人都认识他，走到哪儿都能被人诧异的目光给包围。前段日子传言瑞卿王妃和亲王殿下貌合神离，关系冷如坚冰，如今他们二人一同携手出游，这谣言倒是不攻自破了。若真是如传言一般，二人感情生疏，怎么还会如此亲密的出游呢？也不知是哪家嘴碎的胡乱说话。沈庙自打来了龙叶之后，还是第一次这样好生出来转转。谢景行对这里倒是很熟，且走且买。他本来也不是贪新鲜的人，今日竟也如同像是被罗坛影响了一般，东西大大小小的摆了一马车。他们二人在前面买，铁衣和从阳就在后面付银票。饶是这样，谢景行还是觉得沈庙有些奇怪，一路上都不时地狐疑着看他。沈庙却觉得心情是从未有过的轻松，仿佛做过了那一场梦，就将他前世的不甘、怨念、愤怒和仇恨全部解开了。仇自然还是要报的，不过这一个重来的人生却又不仅仅只是复仇了。那些在黑暗的岁月里曾经微微闪耀过的星辰，让他觉得在前生也不仅仅只留下了不好的东西，对于重来的这一次也就更珍贵了。现在的他比以前更勇敢、更坚定，也更坦率，可以去堂堂正正地直面自己的感情，也能热热烈烈地去拥抱全新的人生。毕竟这个他和那个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。他这么心情轻松，面上自始至终都挂着笑意，仿佛孩子一般的用新奇的眼光看这些东西。罢了，还对谢景行说，龙叶和定睛果真是不一样，想来这大梁的各地也是各有风情，若是有朝一日能游历名山大川，看过各处不同风景，那就好了。谢景行一笑， 那有何难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有时候倒是羡慕那些江湖草莽居士，无忧无虑，无俗事在身，过得亦是十二万分精彩。谢景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你看我做什么？谢景行扬唇，握住沈庙的手，笑道： 等明奇和大梁的俗事一了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带你去就是了。 沈庙冲他一笑，这是你还我的心愿？谢景行微愣，想到之前沈庙醒来后说的那个心愿，他面上突然浮起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，勾唇道： 你今日一直在提醒我那个心愿，是不是因为两个月之期已经到了，很想…… 我什么都没想。沈庙说着掉头就走，从阳和铁衣跟在后面，从阳面色尴尬，铁衣黝黑的脸也显出通红，二人皆是不忍目睹的模样。主子之间感情好自然是好事，不过让他们二人在跟前伺候着根本就是虐待呀，还不如去守塔牢呢。月亮渐渐升起的时候，街道上的人少了，沈庙和谢景行也逛了一天，都觉出些困乏。他今日难得兴致高涨，谢景行便也陪着，见他们二人回来，神情都很自若的样子，金哲和谷雨这才松了口气。谢景行要去沐浴，沈庙也回了自己的房间， 惊蛰已经帮他放好了热水，说：“ 夫人先去沐浴吧，小厨房里也做了饭菜，等会儿子出来刚好可以吃。在外了一日，大约也是累了吧。” 沈妙应了，沐浴的水很是温热，舒适的让人进去便昏昏沉沉的想要睡觉。他躺在床上，谷雨在一边伺候着，一边说：“ 奴婢许久没有见到夫人这样笑过了。” 沈妙回神，她其实是很经常笑的，大约是前世在后宫里待得久了，也深谙输人不输阵的道理。哪怕是前路再如何灰暗，局势对自己再如何不利，都会下意识地先端出一个微笑来。敌人瞧见你的微笑，摸不清楚你心中在想什么，便是混淆不了敌人，恶心恶心对方也是好的。重生以来便也是习惯了这种模样，可是那笑容本就是下意识端出来的，并非是真心的，和发自肺腑的笑容又怎么会一样呢？眼下他眼眸弯弯，像是盈满了满足，温柔暖玉，倒是衬得本就清秀美丽的脸越发有了魅力，叫人移不开目光。惊蛰注意到沈妙手腕上的红线，罗坛给沈妙红绳的时候，惊蛰并不知道，因此这会儿见了也很好奇，说：“ 夫人这红绳是街头上新买的吗？倒是有些别致，不过和衣裳不太搭。” 谷雨也见了，笑道：“ 之前普陀寺不是有卖这种红绳子的吗？一个铜板五根绳子，说是可以求姻缘。” 惊蛰就觉得有些奇怪， 五段姻缘才值一个铜板呢，也真是太便宜了些。哎，夫人不是最不信这些的吗？怎么也买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若是被殿下瞧见这绳子，怕又会不高兴了，定会想夫人都是亲王妃了，还求什么姻缘。 惊蛰性子活泼，这会儿又学着谢景行不悦的神情说话，逗得沈妙和谷雨都扑哧一声笑出声来。谷雨笑嘛：“ 促狭鬼，殿下也是你能打去的。” 沈妙摆了摆手：“等会儿让人将饭菜都摆到谢景行房里吧。”他们二人一直都是分房睡的，谢景行有自己的寝屋。惊蛰愣了愣，又笑道：“ 夫人要跟殿下一起用饭呢。” 惊蛰说着不由得为沈妙高兴。沈妙和谢景行分房睡，这些丫鬟都看在眼里，偏偏又不知道该如何劝说，倒没想到受了这一遭劫难，两人的感情却是突飞猛进，倒是因祸得福了。这绳子很灵 啊。 谷雨诧异地看了一眼沈妙，不晓得为何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。沈妙却是看着那绳子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只是这一回眼中却是轻松。这一日总要来的，和从前的患得患失不一样，这一回的他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。这一世和前一世什么都是不一样的，人和事都是，所以他还是会对以后充满期待，但是却不会将所有的未来都全部压在一个人身上。自己成长，成为和心仪之人可以并肩的人，同样强大，去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东西，去了结自己该了结的世仇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让惊蛰拿来帕子，说：“替我绞头发吧。”谢景行披上中衣走了出来，他沐浴的时间长，水都有些凉了，一个人的时候面上并未有懒散笑意，反是有些凉薄的神情，在夜色里看得不甚清楚。他其实也并不是很热烈的人，玩世不恭的外表下不过是对这事情因嘲讽而生出的疏淡。方出去，却见屋子的正中央摆着几碟精致的菜肴点心。谢景行眉头一皱：“ 铁衣。” 他不习惯在屋里用饭，他是很爱洁的人，私下里又很规整分明。寝屋就是睡觉的地方，用饭一定要在厅里用。他叫了几声都没有反应，门在这个时候突然吱呀一声开了，却是沈妙抱着个酒坛子进来了。那酒坛子极大，他抱得摇摇晃晃。谢景行上前接住，搁到桌上，问道： 你做什么？ 我在你库房里找了许久，找着了这一坛，闻了闻，大约是十周香，估计也有些年头了，就抱了出来。谢景行一顿，揭开酒坛，果真一股醇厚干裂的酒味扑面而来。他反是笑了，说： 了不得，十周香你也认识？堂叔居然没拦着你。 十周香可是上好的佳酿，有价无市，便是有再多的银子也难买。整个瑞亲王府一共就三坛，沈庙就抱了一坛，恰好这一坛还是有50年的年头，堂叔只怕要心疼的默默流泪了。沈庙一笑：我还喝过呢。 喝过？ 谢景行怀疑。沈庙就不说话了。他当皇后的时候，宫宴上什么样的美酒没有喝过？一坛子十周香虽然珍贵，却也不到让他另眼相看的地步。却不知他是当过皇后，被宫里琳琅满目的东西看花了眼，再看这些都觉得不甚在意。可是寻常人家便是官家，有的官员穷尽一生也是没有机会喝上一口十周香的。好像忘记拿酒杯了，说着目光又瞥到一边用来盛饭的碗，便干脆捞来两只，满满的倒了两碗。谢景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问道： 沈妙，你是酒鬼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